奉至恩至慈的真主之名，真主却以听取为丈夫服而向你辩诉并向真主诉苦者的陈述了。真主听着你们俩的辩诉，真主却是全聪的，却是全明的。你们中把妻室当作母亲的人，他们不是他们的母亲，除他们的生身之母外，没有任何人可以称为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确说出恶言和谎话，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睿的。把妻子当作母亲，然后毁妻所言者，在交接之前应当释放一个奴隶，这是用来警告你们的，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没有奴隶者在交接之前应该连续分斋两个月，不能分斋者应当供给60个平民一日的口粮，这因为要你们表示信仰真主和使者，这些是真主的法度。不信的人们将受痛苦的刑罚，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必遭磨难，比如他们以前的人曾遭磨难一样。我却降示许多明证，不信者将受凌辱的刑罚，在那日真主将使他们统统都复活，而将他们生前的行为告诉他们。真主曾记录那些行为，他们却忘了他。真主是见证万物的，难道你不知道真主是全知天地万物的吗？凡有三个人密谈，他就是第四个参与者；凡有五个人密谈，他就是第六个参与者；凡有比这更少或更多的人密谈，无论他们在哪里，他总是与他们同在的。然后在复活日，他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难道你没有看见不许密谈而违禁密谈的人吗？他们密谈的是关于罪恶、侵害和违抗使者的事。他们来见你的时候，用真主所未用的祝词祝贺你。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真主为何不因我们所说的话而惩罚我们呢？火狱是能使他们满足的，他们将入其中，乃归宿真恶劣。信道的人嘛，当你们密谈的时候，你们不要密谈关于罪恶、侵害和违抗使者的事，你们应当密谈关于正义和敬畏的事。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你们将被集合到他那里。关于罪恶的密谈只是由于恶魔的诱惑，他欲使信道者忧愁，不得真主的许可，他绝不能伤害他们一丝毫。叫信士们只信托真主吧，信道的人们啊，有人在会场上对你们说，请你们退让一点吧，你们就应当退让些，真主将使你们宽裕。有人对你们说，你们起来吧，你们就应当起来，真主将使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主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先有所施舍，然后才与使者密谈，这对你们是更高尚的，是更纯洁的。如果你们无物可施，那么不施舍也无罪，因为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难道你们怕在密谈之前有所施舍吗？你们没有施舍，而真主已赦宥了你们，故你们应当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真主和使者，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难道你没有看见与真主所浅怒的民众结交的人吗？他们不属于你们，也不属于那些民众，他们明知故犯的以谎言蒙事，真主已为他们准备严厉的刑罚，他们的行为真恶劣。他们以自己的门市为护符，因而妨碍主道，故他们将受凌辱的刑罚。他们的财产和子嗣对他们的主的刑罚绝不能披衣他们一丝毫。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在那日，真主将使他们统统复活，他们对他门市犹如现代你们门市一样。他们以为自己是获得效果的，真的，他们却是说谎的。恶魔已经制服了他们，因而使他们忘却真主的教训，这等人是恶魔的党羽。真的，恶魔的党羽却是亏舍的。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必居于最卑贱的民众之列。真主已经制定，我和我的众使者必定胜利。 真主却是至刚的，却是万能的。你不会发现确信真主和末日的民众会与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相亲相爱，即使这等人是他们的父亲或儿子或兄弟或亲戚。这等人真主曾将是正信铭刻在他们的心上，并且以从他降下的精神援助他们，并使他们入夏林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真主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这等人是真主的党羽，真的，真主的党羽却是成功的。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